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青春

Money.

风，若非一番坎坷故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销魂，梅花残梦。 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。 想带你一起去冒险，想跟你一起